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讲起咧，我拆开的咁多咧，其实我好细个已经咧有呢个困惑噶啦，亦都即系觉得都几荒谬嘅，就系话其实好多人咧话要侍奉上帝啦吓，就要系独身主义。咁其实好多嘅宗教都有呢样嘢嘅，即系佛教啦，咪就系呢个和尚啦，同埋呢个尼姑啦，即系天主教咧就有所谓神父同修女啦咁样，所谓 celibacy 啊嘛吓，即系独身啊嘛。咁因为佢哋觉得咧就系话你可能咧有家庭嘅妇女咧吓，就已经系影响咗你嚟去亲近上帝啦咁样。咁即係你一定，所以當時呢亦都話，譬如如果有啲人，都係我都睇過以前喺電視劇啊講啊，譬如嗰個女好叻又好靚嘅，又入咗大學出嚟嘅，就係前途一片光明嘅，突然間同阿媽爸講我想做修女咁啊，咁對阿爸阿媽就晴天霹靂啦。即係當然而家啲社會開放咗，可能會好啲咁多，但係即係我講緊係幾十年前睇有啲電視劇都講呢樣嘢嘅。咁其實當時咧，我雖然就梗係有排都未為人父母啦嚇，但其實我作有一種代入感咧，其實我都好有共鳴喎。即係我自己當咗自己係個父母咯，我都死啦！第時如果我女係咁樣樣，咁辛苦供我入大學，哇！可能佢甚至讀完醫科出嚟做醫生，佢話我唔做啦，我要做修女咁。咁呢個就係佢嘅即係。calling 啊，我哋叫做英文叫 calling 啊，即係我哋一種召喚啦，係佢嘅置業啦咁樣樣。咁我點辦咧？咁當然嗱，呢個係一個問題啦，係一個即係家庭社會倫理嘅問題。但係另一個咧，就係即係翻到去即係、我話所謂比較科學嘅問題啦，就係話，喂，理論上如果你真係咁信嘅話，就係話原來人係最能夠侍奉上帝、最親近上帝嘅咧，就係、做修女。咁所以我哋嘅理想境界就應該係人人。都做男嘅就係做呢個神父，女嘅就做修女囉。咁而呢個佛教最高境界就係男嘅就做和尚，女嘅就做尼姑囉。咁咪一代玩完囉。 不過又唔可以咁講。 咁咪一代玩完。 咪即係如果。 咁我細個已經好疑惑㗎啦。 唔係你 keep, 但係呢個講法。講先啦。 唔係你 give birth to something 呢，其實係可以喺思想上有仔女，即係你啲後代承繼人係承繼咗你嘅思想，唔一定承繼你嘅血緣㗎嘛。 喂唔係呀，但係個問題我 都可以嘅，可以兩個兩個做曬嘅，其實可以兩個做曬。 但係而家嘅現實就咁講嘛，我頭先就係個 走火入魔。 不過我就話如果咁就一代玩完啦，嗰人類咪絕種囉。 喺宗教嗰個立場就唔係咁講嘅，宗教立場就係因為個 calling 呢唔一定係個個都同一個 calling 嘅。即係你譬如話。 咁呢個係你嘅假設啫，但我係想講從個邏輯上嗰個理想境界嚟去睇嘛。推論啊。 分返兩個，如果講返基督教呢，就係話因為其實咧，佢嗰個人咁啱就係神覺得佢嘅屬性係覺得佢係適合做尼姑或者係唔係即係做修女啦。但係 佛陀咧就覺得你唔好搞嘢啦，等我搞曬你啲低等智慧咧就生育啦。 一個首先一個方面就係其實根本你修女同埋神父讀唔讀身呢個問題都冇話係明言，即係個宗教講清楚嘅，即係佢都冇講過話人嘅理想個狀態係做修女或者尼姑啦。咁其實佛教又的確係嘅喎，即係佛教只不過講話涅槃啊嘛，涅槃即係話你到最尾你係能夠真正咁滅啊嘛。咁其實又講得啱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宗教理念問題啦。咁因為佛教真係覺得呢個世界係你真係能夠真係要涅槃，真係要永死，咁你先至係一個 當然啦，呢個佛教呢個咧，我諗住第二次都會係另一輯嚟講啦。 係 呢度都差少少先嚇，真係唔好意思，因為講下一陣間卜一聲，我哋要可能我哋咁，但係咧，我想講就係話本來我就話呢個宗教系列咧，就先講天主教呢個教，然後跟住逐個教講。咁但係咧冇辦法，因為我人咧實在咧係天生咧就係即係太過花心啦。即係我發覺咧，原來哇已經講咗四個禮拜啦，再講落去咧，其實我自己覺得有少少悶啊。我就成日咧就中意轉嘅，即係唔淨止係話轉宗教，而係轉直情成個主題。 成 個主題。咁所以咧唔好意思啦。嗱，伊斯蘭教啊、印度教啊，其實呢兩個我都唔熟啦。即係我講可以就唔會講到好深入，但係我真係好想講佛教，亦都好想講儒家思想啊。Thomas 可能好多嘢想講，咁但係咧我可能暫時會壓後。其實下個禮拜咧，我會係講另一個完全唔同嘅 topic 啊，即係呢度少少預告，但係 冇啊， 所以我都未諗掂，我都未諗掂嚇。 台哥特性 係我特性，我都未諗掂，但係咧，我就暫時會斬斷呢個宗教啦，唔好意思啊。如果大家好期待我講呢個咩伊斯蘭教啊、回教即係佛教嗰啲咧，就要講清呢個薩冧啦嚇。好啦，咁啊翻去頭先嗰個問題啦， 係 啊，死啦！你講緊咩？ 即係咁講緊嗰個人生意義問題 啊，人生意義嘅問題， 或者 Jack 你嘅世界觀係點？你覺得呢個我哋呢個世界係喺度向好，一係向步向滅亡啊？ 你覺得？ 唔係，但係雖然我問緊才哥嘅， 係 唔係我可以答嘅，但係要俾才哥，聽眾中意聽才哥講嘢嘅，唔係即係。 唔係佢問緊我，即係話咧，就算嗱，即係我都自稱係一個無神論者啦。 係啊， 咁但係作為一個無神論者，我哋其實主要咧，我哋講一啲其實宗教，我哋叫終極關懷啊，叫 ultimate concerns。終極關懷咧，其實不外乎咧係兩樣嘢嘅啫。但係每一樣嘢都係三樣嘢啊，即係呢個我亂咁作啦。一就係宇宙嗰個嘅呢個你話係起源啦嚇，但係咧同埋個目的同意義啊。嗱，起源呢樣嘢咧。其實就係有科學成分嘅、 嗯， 但係目的同意義呢兩個層面咧，就係都幾超乎科學㗎啦。係 人類賦予俾佢。 係啦，咁然後咧就係、是、生命，即、係特別係我哋人啊，亦都係嗰個起源同個目的同意義嚇。咁、樣咧，所以嗱，暫時我哋唔好講起源住啦。起源我就覺得其實係有科學嘅成分啦，係宇宙起源啦，人類起源啦。所以基本上就係宇宙嘅目的同意義，同、埋人生嘅目的同意義。咁呢個咧，其實亦都係宗教啦，係最。即係關注嘅，當然宗教喺呢個關注嘅過程入面咧，佢哋就無可避免咧，佢哋中意講埋頭嗰個就係、 是、起 源，係、嘛、因為呢個就是教義啊嘛，我都講過啦，就係、是、三個 C 啊嘛 ，creed 啊、church 同 code 啊嘛，咁、那個 creed 咧實係有講到即係宇宙同埋即係生命啊同埋人嘅起源啊咁啊咁但係我哋唔好講呢樣，我哋講目的同意義，咁當然好多人咧就話呢樣嘢咧就係、是、完全係超乎科學、超乎理性，係一種形而上嘅。啊，係一個靈性嘅追求，一個境界啦，咁樣。咁但我相信咧，我都幾傾向於阿 Thomas 嘅睇法。當然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好普遍嘅睇法，即係話喺冇宗教信仰嘅人咧入面咧，特別係讀過科學嘅人啊，或者當然係熱愛科學啊，更加點啦，就係話其實所有呢啲咁樣嘅目的，或者我哋加埋叫價值啊、意義咁啦嚇，即係目的、價值、意義咧。啊，頭先我話三樣嘢，其實我係想講呢樣，我講下唔記得咗，就係目的、價值、意義咧。當然價值同意義兩嘢好難分啦、咁但係咧，其實咧，最後都係人所賦予嘅。但係呢個人所賦予咧，唔係一種任意嘅賦予，因為佢背後咧，其實係有住咧就係進化嘅邏輯。呢個係好現實嘅，係進化嘅邏輯嚟嘅。咁、而我哋透過科學嘅探求咧，我哋揭示咗咧就係話宇宙點樣起源啊，銀河係點樣起源啊，太陽係點起源啊，地球點樣起源啊，然後生命嘅起源啊，然後生命嘅演化啊，生命演化嘅嗰個嘅原理啊，嗰、個機制咧，我叫 mechanism 啊，然後人類點樣起源啊，然後文明點樣起源啊，社會點樣演化啊，咁、咧其實我已經係有好大嘅啟發性。咁呢樣嘢咧，其實過去幾十年咧，我都係不斷咧，即係透過各種唔同嘅渠道咧嚟去想。即係將佢喺普羅大眾之中，即係傳播開去嘅，即係普及。我又覺得咧，即係全世界嚟講，而家咧，因為係受到好多啲都係宗教嘅影響咧、就冇將呢啲嘢咧就擺咗落去我哋嘅基本課程入面、其實我覺得根本小學都可以教，中學就更加可以教，大學就必定要教。但係咧，其實呢樣嘢，其實我就叫做好簡單咧，我唔係講到好高深啊，我叫自然史啫嘛。咁人都係自然嘅一部分啊嘛。所以其實都可以包埋落去叫自然史，佢哋叫 natural history。你係要分嘅咧，就叫自然史同埋文明史。咁但係自然史同文明史咧，喺現時嘅教育制度入面咧，係完全冇受到足夠嘅重視，甚至如果你話我陰謀論都好咧，佢係受到刻意嘅忽視。點解佢受到刻意嘅忽視咧？其實有兩大原因，一就係因為佢係跨科制嘅，而家我哋大學入面嘅學者咧，全部都係即係專門化嘅，所以冇一個人咧敢自稱係專家。咁我覺得呢啲嘢咧就係我哋所謂嘅通識啦。咁其實我都講過啦，我唔記得係咪有節目講過啦。其實真正嘅學者絕大部分咧冇乜真，絕大部分學者咧係反通識嘅，係、反通識嘅，因為同佢嗰個整個嘅學術觀咧係相違背嘅、因為學術之有成就就要精就要專，你話通咧其實一定膚淺。所以咧其實所有學者都反通識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其實隱含背後咧。係有一啲保守派，特別係同宗教嘅勢力，佢係唔想你講自然史、講文明史嘅，因為佢係挑戰到好多教義嘅，即係唔一定係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都係啊，印度教都係啊，嚇你喺印度都佢都唔想你講自然史、文明史㗎咁樣。咁、所以咧，但我自己講我就深信咧，其實我哋好多呢啲咁嘅觀念咧，其實都由進化而嚟嘅。 哦， 嚇、進化而嚟，當然你話 我哋會唔會有一個物種或者一個群落生物群落，佢入面咧啲個體係好有強烈嘅自殺傾向嘅咁。咁呢個大家咧講出嚟都知道係方謂絕倫啦，因為呢個群落或者呢個物種呢、這個 species 一早已經自我淘汰咗啦，係嘛？或者你話係會唔會有一個群嗱，我哋都喺地球上揾唔到啦。咁有冇一種嘅物種咧係有好強烈嘅同類相食嘅傾向嘅咧？ 啊，有冇可能啊？ 嚇 ，cannibalism 啦，係嘛？咁你大家食曬啦，又死咗啦。有冇一個物種係有好強烈嘅同性戀傾？即是假設他是雙性的有雄雌雄的但他們全部都喜歡同性戀的那又是沒可能的一早已經是沒得傳宗接代又是死了那這些就是叫做背即係叫做進化嘅硬邏輯啊嘛，但係其實我哋唔知道咧，我哋好多嘅行為，甚至後嚟轉化為我哋嘅一種嘅觀念，再轉化為一種價值，其實都係就係一種嘅行為上嘅內化，一個 internalization， 其實 of 呢啲叫咩 evolutionary logic， 其實係進化邏輯。咁咪有一個亂倫禁忌，一個好明顯啦，嗱。動物界根本佢就冇所謂禮教嘅約束，係嘛？又唔識乜嘢道德，但係佢就全部都係有非常之強嘅，係唔會有近親交配嘅，係嘛？點解呢？因為呢個就係自然啊嘛，因為佢哋可能佢哋如果有一種基因係冇咗呢種禁忌嘅，嚇，即係話咧，可能兄弟姊妹之間咧就交配㗎啦，嚇、一所謂即係成熟咗就交配啦，或者甚至父母啊同仔女啊咁樣，嗰、那個咁樣嘅基因咧，一早已經被咩啊？ 淘汰 被淘汰咗啦，係、嘛、嗯？所以咧，其實我哋以前咧成日諗一樣嘢咧，即係其實我大概都係廿年前我先係清晰化呢樣嘢啦。我就喺好多講座講啊。 嗯， 一向我哋咧係有一個觀念，以為我哋人就先有價值， 嗯， 後就有觀念， 係， 然後咧就有思想， 嗯， 思想就決定行為，係、咪啊？就呢、這個嗰、那個因果鏈係咁嘅，但係其實咧係啱啱相反。其實倒翻轉頭，我哋係先有行為。即係話啲基因決定有行為傾向嘅，譬如話係對，即係話近親，我哋有一個禁忌係唔會交配嘅、嗯。其實呢個基因咧就是、行為傾向嚟嘅。 嗯， 其實先有行為，後有思想，再有觀念，然後慢慢變成價值。 哦、 其實就咁嘅一回事。咁呢個咁樣嘅，即係我哋對宇宙嘅了解呢個圖像咧，其實過去呢大半個世紀咧，當然其實自達爾文提出嘅理論已經有㗎啦、嗯。但係咧，即係自從《自私的基因》嗰本書啦即係 Richard Dawkins 提出嚟咧，其實已經都已成為一種共識。但係點解唔喺我哋小學入面教呢？就係我哋嘅教育，頭先我解釋咗啦。咁、但係唔好意思，原來真係頭先俾我講中啊。其實講下講下咧，就已經夠鐘啦。 係、 我真係將可能都稍為少失喎嚇。唔緊要，其實呢啲咁嘅大問題，我哋第時仲有好多機會咧，再翻翻嚟傾嘅，係嘛？好，咁啊，暫時咧就呢個話題，我哋就要嚇停止。下個禮拜咧就講個新嘅話題，雖然我都唔知係乜。好啦，再見， 拜拜。